我三楼，顺着与你恶斗热汗在流，就恨这高手十万个保守，落力地驱赶不准我再巡游，为着做密友，城市仍旧旧，眼袋遇上未及你的友，十几下独奏，谁可帮帮手，留到小件给我走。 奇迹。